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九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53，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朝阳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将建成机场一站直达链条，打造多功能生活场景；陕西这轮疫情初步判定由境外输入引起；英国连续三天日增新冠病例数创纪录，17号达到93000多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延庆区举行2021年两会新闻通气会，对五年来延庆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和未来五年发展措施，以及冬奥会延庆赛区赛事服务工作筹办新进展展开介绍。具体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你好王悦。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首先来说说延庆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和未来五年发展措施。 好的。据我从通气会上了解到呢，过去五年在世园冬奥两件大事的引领下，延庆区的各项事业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明显进步。那么在经济方面，全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近1000亿元，按现价计算，较五年前是预计增长了60.4%。那么固定资产投资类累计超过了1000亿元，预计也是年均增长达到了24.9%。财政收入预计年均增长达到11.5%。可支配财力也累计超过了1000亿元。那么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年增长达到了6.8%，低收入村户全部托低。此外呢 ,PM2.5 的这个平均浓度降幅也超过了50%，森林覆盖率也提高了3.3%。那么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那么延庆区也是成功的获评了全国文明城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那么根据延庆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叶大华今天介绍，那么未来五年呢，延庆区还将在圆满完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保障的同时，全力统筹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的开园，并且呢全面落实冬奥遗产的可持续计划，建设国际的这个度假滑雪度假的这个旅游胜地，以及完成西大庄科大众滑雪场的建设和万科石金龙以及八达岭滑雪场的这个提质升级。此外呢，也将在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延庆样板、夯实高精尖的经济体系，以及全面统筹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继续提升民生福祉保障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主持人， 那冬奥会延庆赛区赛事服务工作有哪些筹办新进展呢？ 好的，延庆赛区的赛事综合保障联络办公室的主任、区商务局的局长刘涛呢，今天呢在会上介绍了延庆赛区赛事服务工作的各项新进展。那么截至到本月的17号，延庆赛区是共收到了来自2个竞赛场馆、4个非竞赛场馆以及相关的这个团队运动员以及随队官员、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各类的涉奥人员的住宿餐饮需求，约达到了1.6万人。那么目前呢，据我了解到，延庆已经确定了住宿点为35个。餐饮保障单位39个，那么可以满足相关的需求。应急处置方面呢，延庆区也组织了涉及住宿餐饮的食品安全、公共卫生、食材供应等各项的突发应急事件的演练，那么制定了细致高效的处置流程。最重要的也是增加了事件相关部门的联动性，那么未来呢将确保第一时间处置问题，把损失降到最低。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朝阳区商务局、CBD 管委会、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等机构近日在2022年朝阳区两会上公布了一系列将在未来推进的项目和措施，这些举措将助力两区建设，为辖区内百姓和企业提供更优质的环境和更便捷的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北京市两区建设启动以来，朝阳区已共计落地了137个重点产业项目，形成了10项改革创新案例。截止到今年10月，全区新设企业超过4.6万户，居全市首位。具有代表性的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在此期间注册企业同比增长近3倍。